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啊，我跟 Amy 也非常的忙，非常的忙。那实际上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也在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祷告。那我们星期二晚一点，上个星期二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去北加州啊，参加那个北美华人回家的聚集啊，那有三天的时间，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那我们昨天啊才开车回来。那本来我们是没有计划要去的啊，那个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个消息，将有在北加州有北美啊华人的这样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回家的啊 homecoming 那个回家的那个这样一个聚集啊，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忙啊，非常的忙啊 ，Amy 也非常忙啊，我也是。好，非常非常的，我跟 Amy 说，现在在公司里面正好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项目啊，一个 project 正在手上在做，我不可能能够离开一天啊。但是哎，神就恩待我们，在最后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比较晚一点的时候，哎，我们就神就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那个去参加那个回家的。啊，这样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后来我就明白，在最后一刻，圣灵将我们带到那里，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去那里？当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群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那些属灵的领袖啊，属灵领袖都是公认那些先知啊，那些使徒，那些属灵的领袖，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去到了中国，对，香港，对，香港也是中国嘛，啊，是不是啊？啊，那个在那个香港哈，中国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甚至在那个东亚南地区的那个华人，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在那里聚集有一个目的，他们在那里聚集要领受神要将那打开列国的福音大门的那一把钥匙，从西方国家。你知道过去福音都是从西方国家传到了台湾啊、香港、澳门、中国，对不对啊？都是西方的传教士来啊，从西方国家那一把打开列国福音大门的钥匙，从西方国家2012年交到中国人华人的手上，华人的手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就是说，华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已经不只是需要醒过来，那一个沉睡的巨人啊，沉睡的那个巨人啊，不只是醒过来，那个沉睡的巨人已经站起来，可以承接那福音的最后的一棒，最后的一棒，有华人拿起这一个圣灵的火炬，那一个打开列国福音的钥匙，要进到列国，传神的福音救恩，将那一些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失丧的灵魂。可以归还给耶稣，福音最后要传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当在过去的几天当中，神召聚在北美的华人， 在北美的华人，不是在东南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那些，神召聚在北美的华人聚集在一起，神将这一个打开列国福音之门的钥匙，在今年2018年交给，也交给在北美的华人，这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已经不在中国大陆，你已经不居住在香港，你也没有居住在台湾、澳门，神已经差派了你来到了美国。在创世之前，神已经预备了你，已经为你准备，甚至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甚至还不明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将那一个钥匙要放在华人的手上的时候，神已经将我们送到了美国。神预备了我们这些华人在美国这个地方要成为他福音的大使，福音的大使，我们不再被称为是移民，而是被称为神的大使。那个大使，我们神已经差派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脚已经踩在美国这一片土地上面，踩在加州这一片土地上面，神要使用华人和华人的教会，要在美国来看守这一个国家，要让这一个国家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回到阿爸天父的怀抱当中。所以我在那里，所有叫那个传道人的教会的牧师也到台上去领受这一把钥匙，所以我就代表了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勇敢地站在那里领受这一把钥匙。所以当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神啊，你是何等的奇妙，在这一个时间点上面，你要将这把打开列国的钥匙放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已经来到了美国，我们已经在美国这一个土地上面，我们是来为美国守望的，是要来为美国征战的。在这一个时间点，在同样一个星期里面，同样一个星期里面，基督徒丰收教会从星期一6月11号开始，我们开始了这一个祷告的城墙。这一个祷告的城墙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祷告城墙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兴起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我们这些华人，可以站在这个城墙上面为自己祷告，看守我们自己在美国的家园，看守我们的社区，看守我们的教会，看守我们的牧者，看守这个城市，看守你居住的地方，你孩子的学校，看守美国这一个国家。而且这一座城墙是有神同在的一个祷告的火墙，那里有充满圣灵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持续下去？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能够成为神的大使，在美国这一片土地上面来看守这个一个国家？只有圣灵的能力。当我们站在这个城墙上面的时候，神就加添我们能力。所以真的，圣灵的工作奇妙不奇妙？真的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在这个圣灵的浪潮当中，神捐献基督徒丰收教会。而且在父亲节的时候，神特别 拣选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父亲。所以我在这里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鼓励建造这个祷告城墙的时候，这是第三次，今天我们要看到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守望的祷爸。什么是祷爸？祷告的爸爸嘛，就是祷告的父亲啊。这一个祷告的父亲一定是在这个祷告的城墙里面的，对不对？而且不只是一个祷告的父亲，他是一个，还是另外他是一个守望的父亲，守望的父亲。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很快的回顾一下啊，我不会拖很久的啊。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建立祷告城墙的时候啊，当然是因为是爸爸啦。今天啊，特别我们今天特别讲到爸爸哈，爸爸。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站在城墙上面的时候，那个保护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不只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周围，对不对啊？而且当你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家庭来呼求神的时候，神的保护也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太太啊，在你的儿女当中啊。当你不只是为自己为家庭祷告，你也为教会祷告，为其他的父亲 祷告，其他的弟兄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属灵带领者祷告的时候，这一个保护的城墙也设立在我们教会的周围，然后你也是为国家为城市祷告，那这一个保护的祷告的城墙就在加州，在美国被设立起来。所以当约伯神为他和他的家园周围有那一个篱笆，那有一个保护墙的时候，连撒旦都说他没有办法去得着他，这看到的是神的祝福在他的手上，在他的家庭，神的祝福，地上的产业也在他家庭里面乐意的这样增加起来，是不是？好，所以这一个保护，这一个城墙，祷告的城墙，就好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你知道万里长城为什么被建造？当秦始皇的时候，为了秦始皇为了巩固他的帝国，为了防备那匈奴来侵略，他在他的土地呀，就造了那长城。这个长城啊，去月亮上面看到地球上面有线的，那就是长城啊，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雄伟。那长城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长城，有多少人去过爬过长城？有啊，还不是很多。我是有去爬过，有的台阶还蛮高，还蛮爬的。但是你慢慢爬，爬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里是一块平地，对不对？那里是块平，那个砖也比较高一点，那个中间还有仓库一样，可以往上面看的。那个这个就是长城每一段之间啊，都有一个烽火台，叫守望台嘛，守望台。那秦始皇的年代的时候，那在这个守望台里面呢，就有人在那里观看呢，看看匈奴有没有来了，看看敌人的情况怎么样呢，就要发出警觉的呼救或者警觉的信号出来。当年的秦始皇送，你知道送哪些人去吗？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当然是那些哇，身体健壮，视力非常的好，那个反应非常的敏捷，这是那个不怕死的，那个非常勇敢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建造基督的丰收教会祷告城墙的时候，在这个城墙上面同样也有这一个高出来的那一个瞭望台、守望台、烽火台，谁要上去那里？有没有人要上去那里？有，你看我们的姚哥还有没有？ 身体强壮啊，视力非常的好啊，不怕死的，很勇敢的，很明显。那些人在哪里？那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的这些父亲们嘛。就好像你在家里忽然间晚上有人来敲门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哎，太太起来，你去看看谁在敲门。一定太太说，爹地起来看一下谁来敲门。或者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也说，谁来敲门。或者你家里像我们家里的狗就会把就会叫嘛，他就会冲到我们的房间，冲到我床旁边来推我一下。哦，有人外面有动静，谁要起来？就是爸爸要起来呀，就是父亲要起来，父亲要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父亲要站在你家里的守望台，父亲要站在你职场的守望台，父亲要站在教会的守望台，父亲要站在你城市的守望台，你儿子女儿学校的守望台，站在这个国家的守望台，站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城墙的守望台上面，是要有父亲来站立的。因为父亲说阿们的，因为父亲愿意啊，所以每一个这样守望台就是一个祷告的爸爸，一个祷告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守望台。感谢主啊。你知道吗，我们原来刚才讲过这八个小时的祷告城墙，12点本来到8点，现在已经从12点到9点，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给我们多一个小时的那个 bonus 啊！看到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要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38位啊、哦、家人啊、哦，在祷告城墙上面，你知道有多少位爸爸或者弟兄吗？我们有12位。爸爸或者弟兄，哦，11位是爸爸，还有一位就是将来的爸爸，啊、哦，我们有张辉、刘刚、姚大哥、Jerry， 啊、哦，我们有 Leon、Michael Bones， 刚才那个 Michael， 我们有邝弟兄，我们有周涛，也是我，我们有李翔，啊、哦，我们有王伯伯，我们有江大哥，这些都是父亲节的或者祖父节的，还有一位是我们将来的爸爸，年轻的 Jason。 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至少有这个城墙上面有12个守望台，哎，感谢赞美主。所以长城上面每间一段距离就有守望台的，所以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的城墙某一段距离就有守望台的。从最东北的那个江里，我今天早上在 picture 最哦东南方向，哦东边我们姚大哥，南边是我，哦还有那个西南方向的杰里啊，对不对？还有啊这里北边的哦翔哥，哦一直到西边的哦 Leon， 哦那个等一下，我如果漏掉漏了你的名字，哦江大哥，哦江大哥，对不对？还有在这里中心点的这样我们的王伯伯啊。所以这一座城墙是围绕好多好多的，在南加州的 county 啊， San Bernardino Riverside Orange County LA County， 哇，这将是一个非常雄伟的祷告城墙。所以当这些父亲们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观看的时候，当有发现敌情的时候，就像当年那个秦始皇的那个时代，那些守望的勇士啊，站在烽火台上面，瞭望看见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在那个守望台，就是这个烽火台上面，就开始着火，就有烟，烽火啊，就有烟从这个烽火台上面冒起，啊。然后下面靠近的那一个烽火台一看到，哇，前面冒烟有敌情，他也点燃了那一个烽火，然后其他的都开始点燃起来，所以整个城墙都是连锁在一起的，整个城墙都是同心合意在那里持守，同心合意要来在神的保护里面抵挡仇敌的。弟兄姊妹， 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星期已经发生了？当我们的妈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看到在这个瞭望台上面开始那个烽火就开始被点燃起来，然后整个城墙的那个祷告的勇士就开始用方言的，用悟性的，在那里为妈妈祷告征战。我们也穿上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军装，同时也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在那里祷告。我妈妈今年几岁？80几岁吧，80几岁，但是这么快就得到恢复，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个就是祷告的大能，这个就是神让我们预尝到，当我们愿意有人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来看，来祷告，当有人站在祷告的城墙上面向神来呼求的时候，神这个星期已经让我们预尝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是那荣耀的神，神给我们，神降下他的全能，在祷告的城墙，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抵挡仇敌任何的夺剑。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位父亲，如果没有父亲还没有上亚吧，因为前几个星期不在的话，还可以来上亚吧，一起参与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来祷告，来守望。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些经文都跳过去，然后我这些 PPT 都在我们的那个 web 上面啊 ，web 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当耶稣在科西玛里面，在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另外一个地方。讲了幕后的情况以后，他都跟门徒们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精心祷告，精心祷告。那个精心就是那个守望 ，watch and pray。那个守望原来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那个守望者，我们叫 watchman 叫那个 safan， 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守望者那个人啊，那个守望的祷告啊，爸爸站在那个烽火台瞭望台上面，他身体是往前倾的，身体是往前倾，就是说他非常的专一啊，他非常的专一啊。过去 Amy 常常讲我们是同学啊，在研究所是同学，他说我上课的时候啊，我的嘴巴头往前面伸啊，嘴巴这样张着的。就是这个动作，就是非常的专心。我们这些祷告守望的祷告们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他非常的专心，而且他一直注视在远方，他瞭望远方，而且他一直持续的在那里守望，他在那里看有没有敌人接近，现在的敌情怎么样，然后他发出警报，在烽火台上面点起那一个烽火，有支援的兵队啊，你看到没有？支援的兵队就前来了，神就释放到天使天军啊，来为我们征战啊，为我们征战。这个就是那守望的祷告，守望的祷告。好，弟兄姊妹，我这里都给你跳过去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在建立祷告城墙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已经经过了6天，今天是第7天。我相信我不只是这个星期，我们是前面21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的勇士，我们的守望的祷告，在那里持守那21天。过了那21天以后，我相信这一个祷告的城墙不只是被建立，而且这一个在城墙上面守望祷告，要成为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 一个文化，是你生活当中，是我生活当中所不会缺少的那一个部分。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来进行祷告，每一个父亲成为神的战士，站在那守望台上面，我们为家庭进行祷告，我们成为家庭的属灵的领袖，我们在职场里面进行的祷告，让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爱，那一个圣洁活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以至于成为影响我们的同事，影响我们的职场，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成为社区的建造者，而不是中国人都躲得远远的，而是我们是参与在社区的建造里面，让基督的文化、天国的文化进到我们的灵舍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精心的祷告，成为教会的守望者。然后我们为国家精心的祷告，祷告范本啊，每个星期都不一样。今天周报里面，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假报。另外，在 WeChat， 我星期天回家会送。另外，在我们的 website 啊网站上面都会放在上面祷告的范本。其中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为国家的祷告，成为这个世代的但以理，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们这些祷告的这些责任啊。责任啊！最后我要用这两个故事来结束。那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有一位非常有名、非常有名的，在美国的传道人啊，他叫金贝格，叫金贝格嘛，不知道你认识不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轰动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啊，很多的人都每天在听他讲道，而且他的那个组织啊，哦，有一个甚至比我们这里附近那个 Banana Park 有一个叫什么，Best Farm Berry 什么，哦 North Berry Farm 还要大的，他一个基督教的那个 yeah, ministry 跟那个amusement park。每年啊，有600万人去那里玩了，超过这个 North Bay Farm 去的人了。当时，但是 Jim Bakes 在后来80年代里面，非常的可惜。我想，因为没有那一个祷告的城墙，在他的个人。祷告的城墙在他的 ministry， 祷告的城墙在他的这个Christian 他那个 amusement park， 他叫那个 praise the law 那个ministry 那个周围，以至于他犯了一些错啊，犯了罪，也进了监狱。他后来他说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甚至写了一本书，他叫 I am wrong 那本书，他说我错了，因为他没有活出神的心意来。当时他正在忙碌他的事工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一个十几岁已经开始成长，就像我们的年轻人成长的孩子一样。但是他没有那为他自己家庭的那一个祷告的城墙，他只是忙于他的服侍，他忽略了他的儿子，一直到他进了监狱，才有真正有时间可以跟他孩子在一起，他孩子可以去造访他，可以花时间，父子可以在一起。当他出了监狱以后，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包括 Billy Graham 那些去帮助他。在有一次95年的时候， 他在聚会当中，他当面向他的儿子认错认罪，父亲的心开始回转向儿子。你知道他儿子怎么说？他说，我十六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说我终于啊，他说爸爸，他说我一生都在等待与你可以度过一个不被打断的日子，就说那一天，爸爸，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那一天的来到，却是在你在监狱里面，我那一天可以在监狱里面陪伴你度过我十六岁的生日。那一个生日却成为那个儿子叫杰，他说他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后来他的儿子也成为传道人，生命也得到改变，因为父亲的改变，他儿子的生命也得到了改变。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要的，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要兴起那些守望的祷告，为自己，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家庭，为教会来守望，而不是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守望，而是平时就像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从过去上个星期开始的这个祷告城墙一样，好像你还没有看到那个仇敌要来攻击一样，好像我们的生活还处在一个非常的悠闲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好像你的收入还可以，好像你的退休金都已经有了，好像你的儿女工作也都顺畅，但是神在这里父亲节的时候呼召我们这里中间有出来守望的祷告，建立这一个祷告的城墙，站在这个烽火台守望台上面，为你为你的家庭来守望。这是金贝克的故事，但是我们不需要像金贝克就像刚才一样，我们就开始，我们已经开始。神在四十年代的1940年代的时候兴起了达格拉斯马卡索，刚才我们在这里朗读啊，妇女父子朗读那个马卡索的他那个为儿子的祷告。马卡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将军，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送他到东南亚亚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的 那个菲律宾那个时候那个被日本人沦陷以后他是就是去帮助解放菲律宾了，在菲律宾是非常有名，相信好像跟台湾 他也有那个嘛后来 在那个南韩 北韩那个战争当中他也是 一个将军。但是他这样一个伟大的勇士将军他就说什么，他说我是一名士兵他说我对这个士兵的这样一个责任岗位非常无上的光荣但他说他最最自豪的就是他身为一位父亲，那一位士兵为了创造而去什么从事毁坏士兵前面战争可以导致死亡，但是作为一位父亲却意味着创造和生命，死亡的队伍虽然很庞大，但是生命的队伍更为壮大。所以当他生命结束前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希望，我希望我的儿子，他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记住战争中的我，他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将军，而是记住在他们的家里面儿子跟我一起每天在那里重复，每天在那里简单的那一个主祷文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他在那里 跟他儿子每天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他家庭的祷告的城墙，这个就是他真正的人生的目的，这个就是他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生活，不在于我们职场里面的位分，职位多少，教会里面的 title 是什么，而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一个在城墙上面祷告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在这里，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一起来回应的时候，我们继续来鼓励我们在中间的父亲们，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当中，神在基督徒丰盛教会里面兴起守望的祷告的爸爸，警醒的祷告，不受试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位分，因为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有一群守望的祷告的爸爸，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每天来寻求神的面，来读神的话语，每天向神来询问，在主的爱当中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明白神的心意，警醒祷告，担当起这一个站在祷告的城墙的守望台、烽火台上面，是专注的，是专一的，是奉献的，是委身的，是看到那远处的，是不放弃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父亲节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为人父亲的，我们可以站在城墙上面为这个世代来呼求，为我们的儿女来呼求，为教会来呼求，神就借助我们在这里的守望的祷告，做成他美好的事情，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请我们在这里的爸爸们来到前面啊，来到前面，我们为你祝福。我想我们这里的姊妹们也为我们的这些爸爸们来祝福。 主，我属于你，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喊你所爱的。 那我们下面的姊妹们为我们的爸爸们祝福。 们属于你，求主差遣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教我如何挣扎。让我们不分彼此，从教会呼求，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要举起来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 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将你破口中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这里，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 随你心意，永不放弃。